江山言行，你们好，今天有王慧琳，然后我们迎来一位叫刘央的女士， 专家呢， 表面上看来是这个香港某投资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实际上慧琳，你真得认识她。我跟你说，这个江湖地位啊，她是这个号称中国的女巴菲特， 哇，是啊，真的。 比尔盖茨，知道比尔盖茨的钱， 点石成金，对对 对，他管着的， 对对对。 说比尔盖茨在中国的钱全你管着的。 我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中国人里边他就选了我一个，所以你是不是认为我够肥够胖啊？有点风水的因素。 哎，真是，你刚才还在说干他这一行的不能瘦是吗？ 对，有这种说法，好像 有什么理据呢？ 聚财吧， 能真能聚财？ 是是是，咱们但是还是要靠这里吧。 啊，胖 老师最重要 不行。哎，这两位都是形象比较欢喜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是要讲的灾难。哎，这就讲这个话题啊，按说我不配讲，因为呢这个我在股票方面啊这是个白痴，什么我也不懂，但是呢我觉得不能不提提了，因为我身边这个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全是在说这个事儿，而且一个个就如丧考妣啊，就是而且就说的有些词儿啊我听不懂，说什么就是哎什么股权分置啊，说中国股市就完了，什么的太烂了， 病入膏肓 啊，病入膏肓，说的中国股市就跟这中国足球一样， 对， 就说这个他就得死，死了之后什么凤凰涅槃再重生啊， 对， 哎呀，到底 参与者太多了， 到底怎么了啊，刘洋？ 他是这样，其实呢，他不光是股市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投资的概念， 嗯， 因为呢咱们国家呢这个发展历史比较短了哈，它就是没有汇市，没有债市，没有房市， 嗯，房市， 房地产市 啊，房地产 市，对吧，都不健全，那大家的呢就没有其他的投资渠道，就比较苦恼， 嗯， 所以把钱呢就一脑门子全砸在股市上了， 嗯， 所以股市有点风吹草动呢就比较让人揪心了。 对，那前一阵是不是发生了一个灾难什么的？ 对啊，不是六月八号好像跌到上海指数跌到1000点以下，一跌到了，哇，好像是说我们政府出手了，干预了，就大反弹起来。其实还我看了一个材料，还有沈阳一个老人家，他全都是把那几万块钱放在那个股市上面，跌到最底的时候900多点的时候，他就全都是卖光，卖了之后呢，一个大反弹，哎呀，就心脏病发。他就哎，好像病倒了这样，因为为什么突然之间反弹嘛，大家不知道嘛，结果呢他就害得他有病，这样我们在香港人看起来就不可思议嘛， 这么不可思议， 对，啊， 香港我觉得为了股票跳楼的那不经常 有，而且73年的事情呢，自从73年之后，香港人已经学乖了，知道股市是有上有落，就不用那么劳气这样的，你知道这种是一个投资的循环，知道之后呢，那就心情就平复下来，不像他，哇，我们香港人看起来要死要心脏病，哇，这个不可思议啊，就是， 哦， 他是这样，就是说吧，这个股市的发展它有一定历史阶段，那么呢我自己认为这个话题其实是蛮枯燥的，就是不，你就想物理吧，化学吧， 嗯， 对吧，他配方他研究科学家什么的，其实股市其实呢说到稍微利益高一点，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什么科学，资本的科学， 嗯，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嗯， 因为它严肃到吧，就是它的太孤独了，太就是太高深了，因为它设计的方方面面层次啦，啊，专业化了，是一个高精端的，我认为是高精端的，其实是不太适合平民老百姓啊到里边就是亲自参与的，你否则的话，那不是我们专业人士白学了这么多年，白积累这么多知识，不就哪儿去赚钱呀，啊，对不对？ 那你的意思，那中小股民呢，那不都是普通老百姓吗？就指这赚钱呢？ 他是这样，因为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他对投资的这个理念呢，理解呢，可能有一点偏差， 嗯， 他认为股市一定是能赚钱的，其实股市这个市场呢，什么首先是赚什么样的钱，给什么人赚钱，应该是剩余的钱，就是说你不是用来给你女儿儿子将来上学，用来咱们的养老保险的钱，是你的剩余闲散资金， 就不会 拿出来投资，不是明天就要的，你明白， 啊， 不是你棺材本的钱， 啊， 那这种钱拿出来呢，就是国外有一种理财的概念，什么呀，我的一部分钱一部分比重啊投在什么楼市房市，一部分投在债市汇市， 那么呢还有现金管理，然后还有长线短线投资，根据你的风险意识，你抗风险的能力啦，你自己对市场的认识啦，你交给某一群专业人士帮你理财，实际上它就是理财投资的概念。 你看我那天在报纸上看见一个股民，这大陆的了哈，讲这个自述，就说这几年来他好像觉得这个中国股市就像是个什么呢，烂泥扶不上墙，就一步一步彻底绝望的过程。他说哎，先是套进去了，后来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入市了，但是后来呢哪个领导人出来开个新发布会讲了几句话，他感觉国家这要重视了，又出台了什么八条啊，经常六点之类的， 是 一出来他就又把钱放进去，又把钱放进去又完蛋了，然后他就又发誓，连续发了三次誓，一直到今天 还发呢 ，对呀、啊，就他为什么老要涌起希望，但是到最后又对中国绝望呢？ 他有一个观念的问题，他说认为就投股市一定会赚钱，因为你看外方，先进的市场吧，你基本上你投十年八年你是会赚钱的，你的财富是积累的。但你知道咱们中国，咱底子薄啊，所以邓爷爷不是说吗？你要先富起来，什么意思呀、啊？你先把你的家底儿攒厚点，您再先有了其他的，有房子有车，您再想投资的事儿，实际上是这概念。 你的意思玩股票是有钱人玩的， 不是 穷人玩的。 香港人， 你是有钱攒的资金，你有四万、十万、二十万都可以投资，但是你不是去炒作，而且呢，你这笔钱不是明天等着开锅用的，不是说因为我看人家邻居家赚了钱了，我就一定能赚。我懵懵懂读的是报纸上几篇文章，你就跳进去了，因为隔壁人告诉你他赚了钱了，他亏钱的时候肯定没告诉你，是吧？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心态，你知道吗？ 主要的是。这些股民，大陆的股民跟香港三十年前的股民是一样的，他们觉得哎，怎么我股市市场不能够赚钱啊，然后就把全部的资产放进去。几十年前我看因为香港股市也是有三四十年的发展才到现在这个水平，那时候很多人就是像他讲的一样，就是说把全部的资产放进去，然后结果很多人跳楼啊，自杀啊，就发现 对对对，那个时候香港人 对啊，然后政府就站出来说你们这些小股民想清楚，不要把你所有的钱放在股市，股市是有赚钱是有亏本的，而且你放风险是很高，我们小股民你要自己有这种理财的观念，不是说你把所有的钱放进去，而且你希望一定要赚钱的话，你最后就要亏本的。 其实呢，说到头呢，这个股市到今天哈，二十年哈，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完全反映了它应该存在的它的当前的存在，它的自然现象， 怎么 就是你综合它的这个体制，你综合的产品，你综合参与者的心态，这个各个方方面面，买方、卖方、基金、产品，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股市其实到今天跌到这个，你不应该觉得奇怪的。 对，而且 它真实反映了它的情况，因为以前的那些被挪用的钱。比如说短期流动资金拿来的，比如说这个其他方面挪用的钱，你知道挪用资金在中国非常普遍了，就是因为会赚钱，以为股市全部抓进来了，一跌的时候溃不从军，叫胜利大逃亡了，你知道吗？其实也谁都没有胜利者，参与这里人几乎是没人赚钱，咱们还吹吹牛，我倒是给这次赚了钱了。虽然大势不 好， 但是个别的股票还是有好的。但是你选股的时候， 你说说你是怎么帮比尔这次赚钱？ 那你就是看你的功力了，你的功底了。你要是对那间公司、对他的管理层、对他的背景、对他的历史，就像你要了解一个人跟他谈恋爱一样，你把他历史全要搞清楚的。你连不了解他的历史，这个人从哪儿来？这个公司从哪儿来？你怎么能知道他的前途两年以后是什么样呢？你自己的钱放进去你会开心吗？所以说回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大势它是肯定是大家都亏钱的，因为整个水低船低嘛，水涨才船高呢哈。 对。 那但是你个股非常有选择性的，你有独到的眼光，还是可以赚钱。 就是 这是牛市和熊市的区别。 哎呀，但是我看呢、我倒是老感觉到说中国人呢、这个说假话呀，就我听他们很多人讲。你那个好多公司一开始说的时候，上市的时候说的那就是 天花乱坠， 一片大好， 对， 把钱圈了之后，马上就发现这么一个东西。 哎呀，你们香港那些 accounting firm 就是这个帮那个律师师会计行律师行嘛。做账的时候，你以为他们没有作假行为吗？他们帮着上市公司上市都有这种行为，多多少少的。那就是说，有十有零说成十的。那咱们他们还是有法律的，还是不敢讲。但有五说成十的，那是非常普遍现象。现在越来越规范了。当然了，那个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就是，就像你说的， 哎，整个的金融体系全都破坏了嘛，是吧？大家认识到这风险了，因为你思想意识也在不断的革新呢，是吧？所以说我自己认为这股市的情况，中国啊，打个比喻吧，比较贴切一下，大家对车比较感兴趣，都了解一个比较大众的词儿哈。 对， 中国呢就是三轮车的水平，先进的市场，成熟的市场，到产品到位的市场，防范措施非常健全的市场，实际上就是一法拉利。你说这个差别有多少吧？ 对啊，因为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股民好像是不爱去看那些数字啊，最爱喜欢看什么？看消息，比如说看见一份报纸说，哎，买这个公司好，就把所有的资产放进去。其实像香港的小股民啊，这个刘小姐就最了解，是放很多时间去念那家公司究竟是什么，念书啊。比如说每一年的报告， 还不行， 还要去亲自去看 的。我不瞒你说的。叫超大农业 啊， 这间公司我买的时候是2.5亿美金的市值，咱们都讲市值，就这公司上市的价值了，股数乘以它的股价啊， 对， 很简单的是数学乘法。那这是2年前，那现在呢，将近是 大跌 100亿。100个亿，没有了， 没有了。 你要做 research 了，这我做不到了。 62，你去看看这间公司，那我基本上赚了3倍，2年的时间，为什么？我去了7次， 亲自去嘛， 我亲自去， 对， 为什么呢？他说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人，你见了他那公司，你见了他中层、高层、低层，全得要看。他说在全国什么不同的地方都有他的这个产地，然后呢，他那个产品卖什么这个他是说是 organic growth。organic food 有机的， 那中国人咱们说句实话，刚温饱解决，基本上谁只懂有机呀？他说他居然来个有机，我也不懂啊。 对， 我知道香港 CP Super 是买有机的， 对啊，最多有机 东西。哇，他的东西居然卖到那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我就去研究，因为有机的就是贵，你有这证书，对吧？你的农药、你的有机肥、你的达到一定的安全指标，你把它卖到日本，卖到欧洲，卖到这个新加坡，那你得中国人，小日本你知道很挑剔的吧，很严格的，你能卖到那国家，你肯定你的盈利率叫 profit margin， 利润率肯定一定高，所以高到让人家市场认为太高了，我们都不相信了。 对啊， 那我就想又想赚钱，他原来不是指数股，居然我买了2年以后，上个月加入那个大摩根斯坦利的中国指数了 啊， 那当天就升了6.8%，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得真的特别辛苦去做这个研究。 哎呦，真是你都把我说懵了，真是能把人给砍晕了。哎，这倒真是，你要说我这些数字，我就很反映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啊。 对， 对数字啊比较模糊，也不明白，更甭说这分析。我平生唯一一次买股票嘛，就是你说的 啊，你 消 息买过呀？ 消息买过， 你是受害的还是受益的？ 现在还被 套住。 消息嘛，这是咱俩 你怎么不来问我呢？ 不是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完全是相信哥们儿。 对啊， 没有，对吧？跟我说 哦，这是最早的 留着， 这是最 你到年底升20倍的时候，你再卖好，我现在等了好几年呢。 好像是说政府最近有这个政策出台啊，这个我只是告诉你的， 是是是， 就买这个最好的，一般就是听这些东西。 哎呀，骗子太多了，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讲了半天，我暂听明白，就好像这股民你需要怎么动点脑子才能这个入市啊，但是这股市像你刚才讲的这病入膏肓，政府就没责任，这个他们管这事儿的人就没责任吗？ 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它从那天开始，这个制度啊，这个体制啊，这个策略啊，都就这么一步步走到今天了，所以我说这股市完全是反映它的现状，一点都不用奇怪。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归根到底呢，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比较啊，就是创新意识和这个 creation， 就是我们叫这个创造性，对吧？因为发展到今天呢，就是走投无路的这感觉吧，你要创造，而且你是有东西可以学的，香港就跟你一河之隔，人家怎么就行呢？所以我现在好的企业都想到香港来上市。对吧，在国内已经不可能赚钱了嘛，这公司本身出来融资也非常失望嘛，那外国的那些比较发达国家的市场已经有30年、50年的历史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去？所以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问题，就是咱们会回到人，因为人是决定一切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点哲学的吧，就是说 哲学是所有学问的学问，对吧？是最高境界。 嗯、对对对。 那我认为呢，投资资本的科学，其实我认为是跟哲学可以平起平坐的，因为关系的涉及的面太多了。就是说你知道涉及国家的动荡， 嗯 啊，政府的这个这个稳定， 嗯嗯， 啊，老百姓的这个健康， 嗯， 心态的问题， 嗯， 银行体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好，我有一种感觉吧，就说这个咱们要赶超的这个速度要加快。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在创新意识上，在对人才的这个启用上，我觉得要迈一大步。 而且对，而且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对，因为那时候我在做报纸的时候，我叫我的记者去看一家公司准备在香港上市，做什么生物科技啊， 做生物科技， 对，他就去看一次，就问，哎，怎么好像那些工人好像不太懂那些工作的情况，老外那些老外记者不懂中文嘛， 嗯， 问起来就不知道不对点，那我们的记者一问，原来那些工人是什么，是前几天方王就在旁边抓过来去工作，他们完全不知道这家生物科技公司在做什么。 那你这整个就是造假呀。 对啊，一做的时候就造假。我们记者回来，我就说，哎，这个公司怎么可以上市呢？不造假嘛，这样。但是在内地就觉得，哎，这个很正常，对对。 但是呢，这就 rely 呢，就是比较依靠专业人士帮你去回避风险了。 嗯。 如果专业人士水平再低，也是抱着一种没有职业道德的， 嗯， 就各种原因了哈。 嗯。 那你的钱肯定就石沉大海了，就被套牢。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听你说你还有个弟弟吗？ 嗯， 你们要是专家家族， 弟弟 怎么的？你弟弟炒股炒得怎么样？ 我跟你说，你问的这问题很有意思。 嗯， 我是不赞成他炒股的，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没有人能跟我们专业人士比。 啊， 我在过去做了12年，6年前6年是不赚钱的，那我把那个指数股打败了100%、200%，有什么用呢？我后6年开始，我做了这12年的历史，每年都赚钱，咱们不是吹牛的。所以我弟弟呢，就看我这个资本，咱们也积累吗？咱们说实话，我是第一代资本积累，咱们的爸爸妈妈没有这种教育，从小他的爸爸妈妈也没教过他怎么投资，我爸爸妈妈也没教过我怎么投资。那咱们比较荣幸有这种机会，看着外边的世界，里边这个住国内的，把它结合起来，把这创造出自己的一种投资理念。那我弟弟看见就心里有点哈。有点不服了，还是心里有点想法了，说姐，你给人家赚了那么多钱，你怎么也不给我推荐两家股票啊？我说呢，我建议你呢，最好是别投，你的承受能力，你那钱是干什么用的，咱们就用这套，你的钱必须不能借钱，不能挪用，不能急用啊，你放进去，然后呢你就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实在不行呢就是有基金了，那基金咱们另外说，咱们中国的基金的现状啊，基金也是很多都亏钱了嘛哈。所以呢我就跟他讲，你别着急，但是他老找你，你知道吗？好像我、 啊、 好像作为姐姐怎么都不关心他，也不帮他赚钱呢。 巴菲特的地 位。 所以我呢就去年给他推荐，你像什么宝钢，那咱们宝钢你去参观过没有？非常 impressive。 你去过、 啊、 所有去过宝钢的人都觉得，哇，这么一个先进的出色的中国最牛的 嗯 这个钢铁制造公司了哈，宝钢啊， 宝钢， 我都看过的人，反正都觉得这间公司一定里头啊，产品啦，它的机器设备啦，它的管理理念非常遥遥领先的。那我想这是很稳的一个投资吧。 嗯， 我想又分红，你知道昨天刚，哎，今天除权，3.2毛钱，除权呢 啊， 所以我就说让他买了，结果去年买了已经是很低了，已经从9块10块跌到7块买进去了吧，今天是4块几。 哇，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都你就按照你正常的去分析股票的方式，对市场的理解，你是不可思议的了哈。那就是股市一路把它砸下来，就是很多我估计就是很多代客理财的没办法要还钱，你知道吗？被迫，这就是钱，你看挪用，对吧？不该是你的钱，你帮人家投了，你就大势落下来，你手足无措。你被逼被迫要打下去，对吧？这就是这概念，你看出来没？居然我弟弟在这上面还亏了钱了。本来他这钱是干嘛的？也是想买房子的，所以他还没敢跟我讲。我说你挪用了吧？你一旦挪用，就是这情况，因为你忍受不住了，承受不了这个风险了 啊， 对吧？他确实是好公司，而且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回到7块钱。 哦， 就 这个故事很典型哈。 对啊， 你们家也是石家庄的哈。 我跟您 呢，你刚才说到父母，我就想起我们家的理财的这个祖训， 对， 就凡是要掏钱的没好事儿，所以我就从来不掏。 不是掏 广告，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一直想说的。 没有，我是想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的政府有责任跟小股民说，你们不要想股市要赚钱，你们要想清楚，就是说股市有升有跌，不要把整副的财产放进去。我觉得这个政府有责任教育。 那已经放进去了呢？ 反正没办法了，放进去就尽快去想你自己是不是怎么想处理。 从2000多点跌到这上，基本上把那些挪用的钱呢，那个基本上都挤出去了，是泡沫嘛，已经肯定是爆了嘛。从2000多点，你知道跌到现在1000点，现在反弹了10%，也才1100点徘徊。我觉得政府呢，基本上就送出一个信息，就是说它的容忍程度其实就是1000点，因为否则的话，要亏损的、破产的资金链啊，全都断掉了，要亏损破产的太多了。 还有我看见呢，就是这个社会好像就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主宰着，某些人圈了钱，大笔大笔的钱就跑了。大部分的普通掏钱的人，你说学费，就是说我们正在改革，我们这个需要，但是就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啊，多少人就倾家荡产了。 所以我觉得 那些人就完全不知道风往哪边吹啊，就把钱扔进去啊。但咱们看见都有卷了钱投了外国的嘛。 这是比较悲惨的，中国就是正好有这种现象。 你说交学费凭什么？就是有一个谁知罪追究责任呢？你比如说，如果是因为你的这个你方的原因让我亏了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就是说现在市场上社会上不是说这一句话吗？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国际哥都上来了， 所以就是胜利理论。 胜利理论就是剩下的现在全获利了，可能就是你这不是早抛掉了一点吗？胜利理论就剩下的人现在坚持到最后一刻，明白吗？就那胜利不是那个胜，是剩余的胜。 所以我现在想问你们两位，就能不能说那些亏了钱的那些给套路的就叫自作自受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他要意识到，就是股市发展到今天，这是一个必然现象。那么呢，就是这个非常深奥的科学来的，实际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